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

中，我每次分期以后总想可以补救，但是实在疲倦透，这冷战怎能接受，终于只有分手。一切仿似再不拥有， 分手之后 只有心里缺口，爱过恨过的感受始终刻于心头，一生不可抹走，却要在这夜之后各自努力追求的欢欣如未有。 The only

就不难，问谁都刚开上拥挤的夜晚，那怀里真的有 清楚地知道，心里还有